会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你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快来搜索添加吧。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品质保证，盛夏狂欢相约周末，7月的逢每周五、周六、周日来店订购，即享95折优惠，同时周年庆购物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别忘了使用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么大家都知道啊，空气、水和食物呢是维持人们生活最基本的一些要素了。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应该说空气哈是不能没有的，没有它人是不能够生存的。而空气当中这个氧气是它的大部分，所以很多人呢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有些人他是对于氧气应该是有依赖的，而且呢，如果你氧气够的话，对身体健康的这种维护啊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愿意家里呢有一个制氧机之类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这方面的行家王振东，跟大家来说一说制氧机方面的事儿哈。 是， 振东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德国欧格斯的制氧机。那么对于氧气来说呢，是我们人体赖以生存的一个基础。就说任何人离不开氧气。那么特别是我说到的就是老年人，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因为他本身呢就处在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年龄大了以后，他这个器官功能都下降，那么同时他摄入氧的能力呢也会减少，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缺氧的问题。 其实也就是说空气当中的是有氧气的，但由于他本身的器官的这种 功能的下降， 所以他吸氧的能力就差了， 会减少，会不够。那么就是在缺氧的这个方面呢，它会有哪些问题呢？就很多老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啊，就是老人在你一蹲一起的时候眼前会发黑，包括这个经常会感觉到这个失眠，睡不好觉，然后呢经常会感觉胸闷气短啊，包括没精神，身体没劲儿，其实这个都是这个慢性缺氧的问题。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经常会看到有些老年人，比如说不舒服啦，然后说赶快吸吸氧吸吸氧，或者说有些在这个改善他身体功能的时候呢，也要去吸氧吸氧哈。 是， 所以就是说这个吸氧对于某些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甚至对很多的正常人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状况啊，也平时也有吸氧这样的习惯。 比如说这个孕妇啊，就是说在孕妇在5-6个月的时候，一般的情况就我老婆那个时候都会定期的去这个医院去吸氧。为什么？因为这个胎儿的正常的发育它是离不开氧气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学生，咱们平时都知道以前我们喜欢早上起来背书，因为能记得住。所以说我们学生吸吸氧可以提高记忆力啊，包括这个孕妇吸氧呢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另外一点就是着重于老年人，因为我刚才说到了很多这个慢性缺氧的问题，那么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忽视它不在乎它的话，会导致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重度缺氧的时候，老人对于氧气的需求的量会更大，那如果不及时补充，它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另外一点，为什么制氧机在国外非常的普及，基本来说都是家里必备的，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氧气可以说救命的。这点我们都知道。 是的， 因为90%以上浓度的制氧机它是具备这个标准的。 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咱们经常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你工作累了，压力大了， 疲劳了， 感觉特别疲劳，然后就说哎呀我可能有点缺氧，脑子缺氧， 对对对， 反应不过来等等。 对， 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听众也觉得，就是制氧机啊，其实在市面上是有很多款式的。 是的是的， 因为几千个这个制氧机的厂家都生产制氧机，那怎么去选择制氧机，选择一台专业的制氧机呢？其实就是对于它的这个氧气的浓度是有一定标准的。那么我们刚才我提到了一嘴，就是欧格斯的这款制氧机，它的氧气浓度可以达到90%以上。那么很多市面上的制氧机，它的氧气浓度只能达到60%左右。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制氧机它是不具备这个细菌的过滤。也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比如说有的时候有这个 PM2.5 啊，包括我们在家里有这个细菌。那如果一台制氧机它要是不具备这个细菌过滤的这个系统的话呢，那您吸到的就不仅仅是氧气了，那么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细菌可能都会随着我们的呼吸，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非常有害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静音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本身这个睡眠就不是特别好。然后如果一台制氧机声音太大的话，夜间吸氧很容易影响它的这个深入睡眠。那欧格斯的这款制氧机呢，它的这个声音啊，基本来说您是听不到的哈，它只有45分贝大小，也就是说这个风吹落叶的这种感觉，声音特别小。另外这款制氧机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雾化的功能。那雾化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季节啊，这个细菌的滋生，很多家里的小朋友也好，老年人也好，经常会感觉到这个喉咙啊嗓子不舒服，这个都需要这个雾化。所有的这个雾化的吸入方式我们都是配备齐全的。 好的，那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比较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家里呢都有这个制氧机哈。 对， 比如说疲劳的时候咱们就吸一吸，另外有老人的家庭里面也备一下，万一身体不舒服呢，咱们吸一下也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对， 但是市面上的各种的制氧机呢真的是非常多，应该说呢近几年来也涌现了大大小小很多的制氧机的品牌。 是， 但是呢也可以说随着市场不断的变化和人们需求的不断提高，那么有无数个品牌可以说是被历史淘汰了。 没错，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欧格斯，欧洲的欧啊，品格的格，斯文的斯，欧格斯。这个品牌呢应该说在市场上呢还是广受大家的这个欢迎的哈。 是，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说很多的品牌它是制氧能力不足的，而且它的氧浓度是不达标的。 对， 另外呢它可能有无细菌过滤这方面的做的也不好，以及静音方面做的也不是特别好，以及也没有雾化。 对， 那么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欧格斯这个家用的制氧机呢，应该说刚才说的这些不足全部都 具备啊。 所以如果您需要家里呢备一个制氧机的话，应该说今天这个品牌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 是， 大家呢可以赶快拿起电话来订购。我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这是我们的主品。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今天还要赠给大家，就是也是欧格斯这个大品牌的，是红外线健康仪。 对， 一下您拿走的是两个对您健康非常有维护的产品啊。 是， 那么市场售价大概是多少？ 制氧机的话在市面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透明的一个价格。那么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欧格斯的这款制氧机呢，在市场上的价格是5980，而没有任何一个赠品。 还不算赠品， 不算 5980啊。那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为大家的价格呢是多少呢？1680元，性价比非常高。 对， 而且呢你想在市场上的一台欧格斯的家用制氧机就要5980，而且还不算我们今天为您赠送的欧格斯红外线的健康仪。那今天呢我们再加上这个健康仪给您的价格只要1680啊。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下面呢咱们再说一说啊，这个欧格斯家用的制氧机在这么多年应该说在市场当中的是屹立不倒啊，很多需要制氧机的人呢都会选择这个品牌。 是， 那么它的特点啊您再说一下 啊。首先呢我跟大家讲，这款制氧机呢它是纯物理的制氧啊，也就是说咱们拿回家以后呢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后续的费用和耗材。它的原料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的空气。那它从空气当中把这个氧气、氮气分离，然后通过分子塞，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压缩机，然后呢就是从空气当中提纯氧气，也就是说咱们是没有后续的费用的。另外呢，一键式的这个开关，就是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老人拿回家以后呢，你只需要按一个键，氧气就出来了， 非常好操 作，而且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制氧。那很多老人说，我想定个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定时也是没问题的，300分钟对定时，使用起来更方便，而且它是静音的，刚才我也说到了45分贝。另外呢，它全部都是触摸屏的，就是老人看起来呢，它这个字体特别大，然后看起来也非常清楚，整体的机器呢也是非常小巧的。那这款机器拿回家以后呢，几乎说不在任何的空间，什么时候想在房间吸了，想在客厅吸了，您躺在床上都可以来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是高效制氧啊，而且是细菌过滤器，还有就是一键式开关出氧， 对， 以及是超静音，而且呢它的操作也非常的方便， 非常简单， 老年人呢就是一摁啊就可以了， 而且全部都是由语音播报。我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这款制氧机呢，它是达到90%以上浓度的这个制氧机，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强大的。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购买制氧机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欧格斯家用制氧机啊，这是一个大的品牌。另外再赠给大家欧格斯红外线健康仪。那么这个组合呀，当然不算这个赠品的话，在市面上的光那个制氧机就是5980， 对，一台， 哎，一台。那么今天呢，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的价格呢是加上赠品，一共1680， 是，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哈。如果您家里的想需要的一款制氧机的话，如果有老人、有孕妇、 小孩的、 有小孩的，或者说呢想让自己呢充满活力等等，这样您真的可以制一个制氧机啊。那么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说到这个制氧机哈，我原来看到好多，比如说哎呀我这个缺氧了，然后呢有一个大的氧气袋似的哈，然后呢我拿过来搁在鼻孔上来吸等等的，这个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以前的老人啊都是习惯用于什么呢，氧气瓶、氧气包， 对。 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点，就是氧气没了以后您去哪儿充气啊，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个就是在紧急情况，如果说老人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正好赶上家里这个氧气包又没气的时候，这个后果可不堪设想的。 是的，是的。 而欧格斯的这款制氧机呢，您永远不用担心说我去哪儿充气，因为它的原料就是空气。只要家里有电，按一键开关，氧气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 那我吸的时候也是有一个 吸氧的这个配件呢，我们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是耳麦式， 耳麦 像我们当时戴这个耳麦一样的，对准鼻孔，然后呢就是在您平时看电视、看报纸的时候都不耽误。这是一种吸氧方式。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需要紧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鼻吸式的，就直接把这根管子插在我们的鼻子当中，然后能让氧气快速的进入到我们人体所需的部位，这个是两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把所有的管子全部拔掉，就是在我们空气当中，比如说现在这个天越来越热了，我们都开空调，门窗紧闭的，那你室内的这种氧气浓度肯定是更低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把制氧机把所有的管全部拔掉，然后您就开机，让整个房间都充满了浓度。 哦，有点像那个空气净化器似的哈，但是它比空气净化器呢 更加的 里边更有氧， 氧气浓度更高， 这个氧气浓度更高。另外呢，像那种雾化也可以有加湿的感觉。 没错 再说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 特别超值。 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啊。那么市面上它一台就要5980，而且卖得非常好。 对， 那今天呢，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就是欧格斯这个品牌的红外线健康仪。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1680元，1680元你就可以拿回家，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啊。这个红外线健康仪大概是有什么用途？ 红外线很多老人都知道啊，因为它可以释放红外，它可以层层渗透我们这个皮肤的 加热非常好。如果呢您想这个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的主品是欧格斯家用制氧机，赠品呢是欧格斯红外线健康仪。那么光是那个制氧机市场价是5980，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加一个红外线的健康仪，只要1680。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品有限啊，希望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